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大白天的茶室人不多，晚上才是真正热闹的时候。他们从二楼俯瞰下去，戏台演员，一楼稀稀拉拉的观众一览无余。 哟，岳兄到了，快坐快坐。小二，看茶。 哎，好的。 不好意思啊，有些事情耽搁了，来晚了些。 无妨无妨。我正要跟大家介绍，这两位就是我跟你说过，从北平来做文化交流的明红和少鱼。他们哦，京剧听多了，却跟我说想来听听我们的黄梅戏。我今日选的这茶室啊，别看简陋，在我们这里啊，开了好些年呢，还是有些名气的。连梅先生早年都在此搭过戏的，你们远道而来，招呼不周，还请见谅啊。 哎呀，哪里哪里。赵兄你太客气了，原本我们过来交流也就是待个两三天，你让我们自己闲逛便好了，何必还如此大费周章出来作陪啊。 哎，地主之谊是一定要尽的。来来来，咱们以茶代酒，先喝一杯。 寒暄客气是免不了的开场白，几人之中有岳定堂这样西装革履的，也有长衫圆帽的，中西合璧是时下最常见的特色。 今日也是碰巧，韩先生和岳先生也有时间，正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这位就是时报主编韩周，韩先生。二位想必有所耳闻吧？ 岂止有耳闻，韩先生之名如雷贯耳，在下仰慕已久。你每一期用小白杨笔名写的社评，我可是一次都没有错过。 明红老弟过奖了，你们的诗集著作我在上海也没少拜读，都是每期必买的。 呵呵，韩先生真是谬赞了。那这位是？ 这位啊，是岳定堂岳先生，既是法学教授，也是上海市警察局与租界警务处的顾问。 相对文学界里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来说，岳定堂三个字就相对陌生许多了。两位客人果然没有什么反应，负责介绍的副校长又说道， 近来十分有名的上海名媛凶杀案，其侦破者正是这一位岳先生。 原来是岳先生破获的案件，我们在北京城也都听说了。 这案子大江南北的报纸都报道了，分了好几期呢，我们是从头追到尾的，的确是跌宕起伏呀。不过报章上再花团锦簇，也难免会有夸大之处。今日有幸得遇，不知岳兄是否有闲暇和我们讲讲其中的细节。 岳定堂走神了，他头一回在这种饭局上走神，没听见别人对自己说的话，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人。就在一楼戏台前面第一桌，那一桌就他一个。桌上一碟花生米，一碟桂花糕，一碗茶博士刚刚泡上的热茶，翘着二郎腿，一手搭在桌上跟着节奏敲，手背上隐隐还能瞧见纱布。岳定堂以为自己眼花了。 岳先生，岳先生 啊，抱歉，刚刚看见个朋友走神了。 无妨无妨，您还有朋友在这儿，不如喊他上来一并吃茶聊天。 他喜欢听戏，就让他在下面吧，不必互相打扰。 盛情难却，在众人的要求下，岳定堂就略讲了几句案情经过，虽然寥寥数语也足够令人惊叹不已，毕竟这样在生死边缘游走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的。对于许多成日在书桌边挥毫的文人来说，这更像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。岳定堂讲完故事，看一眼手表，现在是下午一点，一个本该出去送文件的人却在这里听戏，哪怕自己给他放了半天假，可那是让他回去搬东西过来，不是让他去娱乐消遣的。老虎不发威当他是病猫吗？岳定堂在心里冷笑一声，自然而然抬起头又朝楼下看去，冷笑凝结在嘴角，人不见了。 刚刚还坐在那里啃花生米的人消失了，无影无踪。饭局进行过半，岳定堂寻了个借口先行离开，返回市局。静悄悄的走廊空无一人，现在应该还是午休时间。岳定堂缓步走到办公室前，停了片刻，里面殊无动静，内外一片安静。岳定堂笃定林叔必然还未回来，才伸手推开门。主桌自然是没人的，一侧的桌上一人正襟危坐，奋笔疾书，刻苦勤奋，悬梁刺骨。听见开门动静，对方抬起头，一脸惊讶： 长官，您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不是说饭局吗？ 这结果让岳定堂意想不到，他踱步过去，林叔笔下的白纸只写了一行标题：论上海茶楼周边治安整顿的必要性。 我让你送的文件，你这么快就送好了？ 送好了。您让我去的地方又不远，我出门的时候正巧遇到宋秘书去办事儿，他就让司机顺道载我一程，这不回来的就快呗。 宋秘书是副市长秘书，按理说跟林叔八竿子打不着，而且这位宋秘书岳定堂也有所耳闻，并不是那么好亲近接触的人。但上班第一天，林叔就跟人家搭上关系，还让对方愿意送他一程，即便是顺风车，那也得是看对象的呀。 林老弟好交际啊。 哪里哪里，这都是跟长官学的。 我不是给你放了半天假吗？你东西都搬完了？ 还没回去搬呢。我回来时经过茶楼，瞧见门口有人被偷窃，就想到了这个议题。等写好了，能不能劳烦您给辅政辅政？ 哦，你只是经过，没有进去坐坐，歇歇脚，听听戏？ 这哪能啊，这不是心系工作吗？上班期间怎么好干这样的事儿？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读书时你便是这样勤奋积极的人，现在自然也不例外。那明天我能看见你写的这份报告吗？ 明日恐怕太仓促了些，能否宽限些时日？ 那你定一个时间，不过一份报告而已，总不至于要写十天半个月吧？ 那倒不至于，一个月总是能完成的。 那就给你一个月。 晚上岳定堂回到家里，姐姐岳春晓听说林叔在他手底下干活，就多问了两句： 你给林叔安排的是什么职位啊？辛不辛苦的呀？我跟你讲哦，他可是你老同学，你可得多照顾着点，别让人家太辛苦呀。 顾问助理成日坐办公室，又不必像从前那样四处跑，哪里辛苦？ 那你不是还让人家写个什么报告吗？听说要跑遍整个上海啊，还要去周边区县调查，还得申请经费。哎呦，这一听就很辛苦。小林伤势还没好全，那伤口我在医院可是见过的，你想让他帮忙打下手，也得有点分寸才是呀。 经费？什么经费？他到底怎么跟你说的？ 哎呀，他就是什么也没说，我才心疼他。他为了报答你的提携，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了，你得帮帮他。 岳定堂百口莫辩，索性不说话了，由得亲姐絮叨。鉴于时间已经太晚，他没有来得及去找林叔追究。翌日清晨，岳定堂就直接去了林家。林瑶却告诉他，林叔一大早就起来去市局了。岳定堂只得又赶往市局。刚下车，还未来得及去办公室，迎面就遇到宋秘书。 岳老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申请的经费下来了，跟我走一趟去签个字吧。呵呵，你的面子可真大呀，一路畅通无阻，陈市长一听说是你提的方案，立马就让财政那边给批了。不过啊，也是因为你的方案的确不错。岳老弟啊，你是块走仕途的料，不如辞掉学校那边的工作，专心干这边了吧。 岳定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预感这一切肯定跟姓林的脱不开关系。 林 书。 正在电影院外面准备入场的林叔打了个喷嚏，不用说，肯定是岳定堂在骂他。岳定堂初来乍到，根基不稳，无所事事，他主动请缨跟各方打好关系，为长官申请经费项目，为此还费了半个通宵的功夫。这姓岳的非但无法体察自己的用心良苦，居然还在背后编排他。哎，这年头真是好人难做呀。 厂长栗子， 这两张票子可是我舅舅专门找电影公司的投资人。 林叔是来看电影首映礼的，电影的名字叫《浴火重生》，男女主角都是当下赫赫有名的电影明星，这样的票一张难求，但林叔有两张。之前他在住院的时候，何佑安来探病，顺便送来两张票，他都给了林瑶，因为林瑶是何佑安的铁杆影迷。最近姐姐姐夫两口子冷战，林瑶赌气把票退了回来，林叔只好自己一个人拿着两张票过来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